今年农村青年分组运动开始40周年报告会8月6号在平安南道安州市安州剧院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干部、青年同盟干部、老一代由党领导业绩的各单位农村青年作业班长、青年分组长和安州市劳动青年参加。会上，崔龙海同志传达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全国各地农村为青年强国大显气概、为社会主义大地奉献爱国心的青年作业班员和青年分组员的贺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信中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66年1977年8月7号高度评价新一代青年集体奔赴社会主义农村的事迹，点燃了农村青年分组运动的烽火，还给呈现书信表示忠诚之心的各地青年分组员亲自回信等进行英明领导，使青年分组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指明有关积极展开农村青年作业班和青年分组运动的方向和途径，确立了井然有序的工作体系和指导体系，还在伟大生平的最后时期也不分昼夜进行现场指导急行军，同青年作业班员和青年分组员拍纪念照，给他们以很大的力量和勇气，以使他们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者的荣誉发扬光大。贺信指出，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作业班员和青年分组员都竭诚拥护党的重视青年思想，作为世上独一无二的青年强国的主人公，在贯彻社会主义农村提纲的斗争前列，充分发挥青春的智慧和勇敢精神。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予以高度评价。会上继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报告会结束后，青年中央文艺宣传队进行了祝贺演出。